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细带，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啊？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啊？二婶儿啊。 我去你的吧！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在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要为大家奉上的依然是来自于宣南书馆的现场版评书， 请您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表演的《三国演义》。 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调兵遣将，在葫芦谷设下了埋伏，想要引出司马懿，等他带兵进入葫芦谷之后将其歼灭。那么这一回司马懿究竟会不会上当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然后诸葛亮传下命令，让所有的战将分头扎营，把人马都疏散好了，如果岐山大营有事，就假装出兵去保护岐山大营。诸葛亮载着自己的一支人马来到上方谷，在西边十里地扎下一座营寨。诸葛亮全都布置好了，也算好了日子了。那么这消息呢，也就传到了司马懿的营中。司马懿不打，司马懿手下有人呢。司马懿跟前两个行军司马，夏侯渊的三儿子四儿子，两个人着急，年轻人跟老人不一样啊。看着老不打着急，都督，咱们这仗怎么不打呀？啊，陛下有旨意，勿战。而且东吴的兵将正攻打咱们北魏，所以呢，圣上传旨，坚守勿战。那您不打，我们能不能去？我们打一仗试试。您要看赢，咱们再打；不赢，咱们不打，行不行啊？司马懿想起，好啊，你们俩死在阵前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们俩就试试去吧。啊，好好好，既然二位这么着急，你们各带自己的2000人马啊，你们去打打试试。这俩高兴了，咱们说不说废话，俩人出战了。司马懿兵出这了，诸葛亮那儿有对策，诸葛亮暗中告诉高翔，头一回就传下话来了，你带着这些木牛流马，今天20-30个一群，明天40-50个一群，来回走，在这山上运过来运过去，运过来运过去，里边都装着粮草。那这二位行军司马带着兵出来了，一看见高翔这儿，人诸葛亮说了抢走了是功劳，哗的一下过来了，高翔带着人就跑，结果抢了不少木牛流马，拉回去了，交给司马懿。司马懿这么一看，哈，打了胜仗了，不错，心说你没碰您硬的呢，哪回诸葛亮就得收拾你们。过了几天，这二位又出去了，弄回100多兵来。司马懿一看这100多兵，有主意了，给吃给喝的，你们怎么被我捉来了？他，诸葛丞相让我们各处屯兵。屯兵种粮食，作为成就直接不走了，没想到让都督您给逮来了。那好吧，一人发10两银子走吧。这二位行军司马这么一看，我们逮了您，给10两银子，给吃给喝就走了。这些当兵的走了，这二位就问都督，您怎么给放跑了还给钱？是啊，这是吕蒙得荆州之计，你看他还有老师，让这些当兵的知道我好，咱们这仗就好打了。一来二去，一来二去，这一波两波可就多了。司马懿心也动了，怎么老打胜仗？诸葛亮也不逮他们呀？他哪知诸葛亮想逮他呢？这天，司马懿把逮来的兵叫来了，我来问你们，丞相在什么时候安宅呀？跟您说，我们呢在这种地四散。诸葛丞相说了，说您要攻打岐山大营，让我们过去赶紧就支援。丞相根本就没在这儿，在上方谷西边扎下一座大营。哦，司马懿心说我明白了，上方谷是他的屯粮之处，那么这些木牛流马把粮食送来全都搁到上方谷了。好，司马懿下定决心了， 所以说呢，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你就有主意了。诸葛亮这主意就对了。这天，司马懿升座大帐，传下命令，让所有的战将攻打岐山大营。司马昭、司马师就觉得奇怪：“爹，您打岐山大营干嘛？诸葛亮在上黄谷呢。”你们两个人真糊涂，让所有的人马去攻打岐山大营。儿啊，你们两个人跟着为父，让张虎、岳琛作为后队人马，咱们直接杀奔子午谷去烧他的粮草。好，司马懿上当了。司马懿指挥兵将，传下命令，让岳琛跟张虎作为后队，两个人各带五千兵。司马懿带着大儿子、二儿子司马昭、司马师，看着大队人马出兵的奔岐山大营，他带着兵将就奔子午谷来了。诸葛亮干嘛？诸葛亮在山上瞧着呢。哦，一队两万，一队五千，一队三千，哗唰唰唰唰，这些兵都是魏国的兵将，就奔着岐山大营来了。司马懿心说，等我的兵将走了以后，直接奔子午谷。诸葛亮心说，这些兵过去了，司马懿该奔我子午谷来了。俩人斗智，司马懿的兵将都奔岐山大营。看着看着，看见司马懿来了，魏延正打算出战呢，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报何日禀报：启禀将军，现在司马懿出兵了，魏兵已然杀上来了，宰他。魏延不放心，催马往前面这么一看，果然看来了一队魏兵。再仔细一瞧，当中间金盔金甲、大红战袍、跨甲马、整弓枪，正是司马懿。嘿，魏延说：“这回我功劳立得了。廖化，你得了一金盔，你就立条头等功。这回我取他的脑袋，我看诸葛亮怎么对付我。”人马往前一杀，魏延、魏文昌抖丹田一声喊：“对，司马懿，魏延在此啊！”司马懿也愣，再一看魏延手底就三千兵，放心了。这边大儿子，这边二儿子，一抬腿把枪摘下来了。呵，俩儿子一看老爹要练练。司马懿往前那么一催马，魏延往前一催马，举起这口刀来。司马懿看刀，唰，这刀就下来了。司马懿立刻合枪招架，搬刀头、线刀短，大枪往出一搁，俩人二马一坐，大刀磨盘是往回砍，然后推窗往一车磕。司马懿武艺不错呢，这条大枪就跟魏延、魏文昌打了三个回合。魏延心说：“得嘞，你那后边还有兵呢。”司马懿也看出来他这兵不多，我兵不多，你兵多，我想办法，按照诸葛丞相的意思，我给你带到子午谷里。子午谷里的司马懿，你只要进去，丞相必然有准备。他可不知道这要烧，连他一块儿。魏延拨马就走，抬头看着七星旗，直接就奔着子午谷的谷口来了。马带着兵将可看见了，没管。司马懿往前面这么一看，里边空无一人，追，指挥人马追进谷中。魏延、魏文昌在前面跑，司马懿在后边追，追着追着，突然间看见魏延没了。司马懿一勒马，再这么一看，儿啊，爹，您是不是看着有点奇怪？是啊，一兵一将皆无，魏延哪里去了？抬头再一看，山上都是草房呀。等司马懿明白了，就听见炮声一响，炮声一响，当兵的过来，启禀都督，牲口已查。再想出去出不去了，牲口查了，里边全都是兵啊。司马懿带着兵全进来了，后边张虎、岳琛人马没到，进不来。炮声一响，不容司马懿想啊，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哒哒哒哒哒。上边马带着兵将往下射这火箭，地下地雷可就响了。所有的干柴烈火由打马带着营中的地堑里头就出来了。这把大火，烈火冲天，诸葛亮在山上一看，司马懿，你今天必死无疑啊。在厅里边嗷嗷的叫唤，在朝里边烧得乱滚乱跑，再一看， 烧的。往外跑跑不了，就地打滚滚不了。一个一个呜哇乱叫，司马懿吓得骂了。这手搂着司马昭，这手搂着司马师，儿啊，没想到今天我父子死在此地呀、啊！再哭没用了，有多少眼泪也没用了。这大火越烧越大，越烧越大。蜀兵高兴啊！就在这时候，没有活路了。按说我这扣就应当留这儿。其实瞎掰，《三国演义》没有扣，是吧？咱们就接着往下说得了。突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黑云漫天，一声霹雳，震动山谷，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满谷皆湿，地雷也不响了，火也灭了。司马懿机灵，儿啊，还不杀！前去，爹是冲回去啊！赶紧杀回去！三个人，鲁思江任等班干上马，指挥人马往出杀。等到了谷口这儿，马带人太少。要说诸葛亮也前招，你就知道这把火了。你没想到天降大雨。如果这儿埋伏三万大兵，哪有司马懿命在？就是马带这五百兵，马带没法追呀、啊。后边。张虎、岳琛就杀上来了，这样司马懿就逃脱了。不但司马懿逃脱了，魏延也活了。上回我说了，诸葛亮想烧死魏延。其实《三国演义》的原文，在这个地方，魏延、魏文长有一点表现。魏延仰天长叹：“我将死于此地。”后来呢，让毛宗岗父子在整理的时候。给刷了啊！据史学家分析呢，毛宗岗父子也看着魏延、魏文长要被烧死在葫芦谷，对待诸葛亮这卑劣行为也觉得有点不耻，所以把这消了。其实原文是有的，诸葛亮利用这关系也想把魏延烧死，所以这官之官之间的仇恨真是很难理解。魏延一看下雨，魏延也跑出来了，司马懿父子也活了。所以说诸葛亮确实想利用子午谷让魏延引兵进来，引兵进来魏延也出不去了，后边你想司马懿的兵在这堵着，这一着火那魏延、魏文长也得死。结果天降大雨，司马懿也是撒火了，魏延也活了。那魏延能不明白吗？他傻呀。我想魏延他能够明白，但是魏延现在利益熏心，他老认为诸葛亮死了之后将来权力是他的。所以人呐、啊、这个利益熏心确实对自己的前进道路是很有影响的。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所以我们活在人生道路上，确实是不要想着自己那么辉煌，也别想自己吃喝玩乐哈。没有这些实力，你达到吃喝玩乐的目的，必须是择旁道歧路而行。那么旁道和歧路终究会有人给你拦住的，你将来吃亏的就是自己。所以诸葛亮没烧死魏延，也许是魏延名大，司马懿没被烧死。司马懿带着兵往回跑，才知道现在郭淮跟孙离在这浮桥之上正跟蜀兵交战，司马懿指挥大兵杀来了，魏兵可害怕了。司马懿再一看，魏南两个营寨已然丢失了，司马懿赶紧指挥兵将跟着孙离、郭淮杀回魏北大营，然后传下命令放火把这几座浮桥给烧了。司马懿就兵扎在魏北的这些大营之内，传下命令，谁再出战者斩。诸葛亮在山上一看下来，这火起来了，诸葛亮高兴，烧死司马懿我谁也不怕了。没想到咔啦一声，雨下来了，诸葛亮也傻了， 诸葛亮也说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谁知道天降大雨，那么诸葛亮既知天文，他怎么不知道今天下雨呢？人无完人，诸葛亮没地儿听天气预报去。诸葛亮清理战场，咱们数不其表了。诸葛亮指挥大队人马往前走，既然得了渭南，渭南这两座营寨，夏侯霸、夏侯威的营寨依然归了蜀军了。两军相聚，诸葛亮就希望司马懿出兵，但是司马懿就是不出兵。这个时候，副都督郭淮前来面见司马懿。都督，听说诸葛亮已然得了渭南，已然逼近我大营，不知道诸葛亮在何处安营扎寨。哎呀，司马懿看了看手下文臣武将，郭都督，如果说诸葛亮把大营扎在武功，在武功以东全都是蜀兵大营，我兵将未矣。如果说诸葛亮把人马扎在五丈原，那我军得福矣。郭淮一挑大指，都督高明。其实司马懿这人老奸巨猾，他已然得着报告了，诸葛亮兵扎五丈原，把所有兵将都扎好了，自己带着一支人马在五丈原扎下大营。司马懿早已然得着报告了。正在这时候，探马前来禀报，跪倒在中军大帐，启禀都督，现在诸葛亮安营扎寨已毕，他带领一支人马亲自兵扎五丈原。好，郭都督，这是大魏天子鸿福也。要怎么说司马懿是老油条呢？他明知还这么说。司马懿传下命令坚守不战，因为皇上有明诏，伸手不战免战高悬。那么着急的是谁？着急的确实是诸葛亮。诸葛亮由打剑阁一直到岐山腰运粮实在太难了，虽然有了木牛流马，但是粮草终究是接济不上。诸葛亮利于速战，可是司马懿就是不出兵。诸葛亮想来想去，预备了一份礼物，然后呢，提起笔来给司马懿写了一封书信，派一名得力的中军官带着24名小校够奔北魏大营面见司马懿，把礼物送上，把书信呈上。这位中军官来见司马懿，咱们书不细表，司马懿命人接进来，所有战将都在左右相陪。中军官上前施礼，奉诸葛丞相之命前来送礼物，有一封书信呈上。好，呈上来，礼物拿上来了，大礼盒，然后呈上了一封书信。司马懿命中军官把这礼盒打开了，司马懿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里边放着什么？金国素稿。古人拿这金属丝是吧，做成一个发型，或者是用薄竹子片搭这么一个发型，然后外边罩上丝织品，一般都是黑色的。那么在先秦的时候呢，所有的人不分男女全都戴，后来到了汉朝呢，逐渐的就由女人来戴了。戴上金国，金是金，国是簪子，把金国戴在头脑之上，这就是妇女。盒子里装着金国还有缟素。什么叫缟素？寡妇穿的丧服，白色的。司马懿为什么生气？诸葛亮给我送来，让我带上金国，穿上素缟，那么我司马懿就是女的。咱们说的是2000年以前，如果是现在倒好办了哈，还愿意女扮男装呢，是吧？男嗓在台上那么一唱，女嗓哈叭叭叭一拍巴掌，能够成名于天下。那时候不行，2000年以前了。司马懿心中生气，然后再一看这封书信，书信诸葛亮怎么写的？说仲达既为大将， 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一决雌雄，乃干枯与土巢，紧闭刀剑与妇人又何意哉？今遣人送去金国素稿，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持心未免，犹有男子胸襟，早欲劈回，以期复敌。话很说清楚了，说你司马懿不敢打，你甘心情愿在这窝着，你不够个男的，你要够君子人大丈夫，你应该出战。如果你不出战，你就把金果带上，穿上素稿，你就是女人。那时候要把男人说成女人，这男的就没法活了。所以说司马懿生气，可司马懿刚要动怒，司马懿往回一想，这是诸葛亮激我出战呢。司马懿手按书信，用手一指这金国素稿，写下来时，本都收下了。哦，哈哈哈哈哈！《三国演义》俩字洋笑就是假笑，心里比哭还难受呢。任凭你诸葛亮怎么激我，任凭你诸葛亮怎么刺激我，我不出战，我不跟你打，你看你怎么办？我就耗着你。不但如此，这中军官都愣了，所有的战将一个个挺心叠肚，手攥宝剑把，晃身形，擦楞楞假音声音响啊。那么都督要是女的，我们是什么呀？丫鬟呐。这些战将受得了吗？一个个怒目横眉，挑着来使。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儿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开心茶馆的第一时段当中，咱们再接着收听。 几分钟的短暂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我们将为大家奉上其他形式的传统曲艺节目。 咱们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原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温泉都敞开。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这是刺猬。嗯，给这儿驯人，这是狼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方明啊。 方明是谁呀？ 二婶儿啊。 去你的吧。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季彤。 大家好，我是方明。 二婶啊， 怎么着， 今儿您打算带我打点什么呀？ 我今儿打这东西啊，保证老季你喜欢。 什么呀，您怎么那么有把握呢？ 切，是那玩物丧志的东西你不是都喜欢吗？ 谁呀？ 请欣赏相声打牌论，表演者郭荣启、张振奇。 刚才是燕秋霞老师唱的谜段， 京韵大鼓 啊，绝对我看对得起观众的八毛钱， 一点都不假啊。 别的不说呀， 嗯， 就这啪嗒啪嗒啪嗒的啊，汗珠子一劲儿流啊。 哦， 因为身体也不老好的， 是喽。 最近呢，这个腿上啊，说长了个骨刺。 哦 啊，您看上台呀、啊、还不老方便的呢，走着。 嗯， 骨刺问题不大呀。 还有什么？ 他这骨刺长在这地方压着神经了，你知道吗？ 多麻烦 啊。一劲儿的跟我说老没唱了，身体也不老好的。 嗯 啊，唱这一大段很不简单， 不容易。 感觉着呢，对着观众同志还是抱歉啊， 瞧瞧， 有机会身体好还要唱，啊，跟我说了，啊，叫我拜托拜托。趁着这时候，您就多听几场吧， 一点不假 啊。不听啊，您后悔去吧，您呢、啊？ 人家怎么不后悔呀、 啊？你想这一台的老古董啊。嗯，七十边的六十边的， 对， 就是我们小哥俩年轻。 咱俩 啊，我们小哥俩师父瞒您说，一朵花还没开了。 嗯，怎么不开呀？ 啊，这花也开不了了。 为嘛？ 根全烂了。 嗨，没法开了。那就 今天来的观众啊，全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老观众 啊，真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嗯，不假， 真有比我岁数大的老观众来听嘞， 很多呀， 20年代30年代的爱好曲艺的老观众。 对， 怎么我知道呢？ 是啊， 你像那个观众叫好这节骨眼儿全对，在哪个甩板的地方，在哪个腔调的地方， 嗯， 在哪个弦弹的那过门那么脆， 哼， 叫好全是地方， 恰如其分。 要怎么说是爱好曲艺的专家呢？ 好研究。 你想再早，花四宝同志在世唱的那个王二姐私夫摔镜件， 多好啊！ 八月秋风阵阵凉。说这意思，不，我不是唱您的，我说这意思，我唱不了。跟你说，我就说爱好曲艺观众叫好叫的这地方， 是 啊，接的这八月里秋风阵阵凉， 嗯， 一场薄露一场霜， 对， 下句呢，挨着小燕飞， 嗯， 这台上还没唱呢。挨着小燕儿，台底下飞， 跟着一块儿飞， 叫的那个地方全对、嗯、啊，看起来呀，这是老观众。 对， 这次呢，我们演完了啊，我们慢慢的锻炼身体。 哦， 啊，有机会还演，啊， 嗯、再为观众演出。 可能在这个国庆节前后吧， 哦， 再准备一批节目， 一 要录像， 哦， 录像完之后，爱好曲艺的观众，您攒钱啊，准备听吧您， 还得攒钱， 这是笑话啊，哦，这个人人爱好不同嘛， 各有各的爱好 啊，就有爱到东的，爱上西的， 哎， 啊，有爱好曲艺的。 那是 啊，还有这个爱喝酒的， 嗯， 还有这爱赌钱的， 哎， 嗯，这赌钱呢可不好， 太不好了 啊！新社会赌钱是少了， 嗯， 啊，也不能说没有。过去我看那报纸上批评过嘛， 嗯， 有这个变相的赌博， 变相 啊，就那个打扑克牌， 哎， 就那百分那个，嗯，啊，那有什么益处呢？ 极少数， 在旧社会赌钱。更害人了， 是 旧社会有的赌博场， 哦， 啊，叫保局吧， 那是明赌， 常上那儿去，九死一生， 坑家败产， 有多少钱全得输在那儿， 真是， 说不到保局去了， 嗯， 在家里头， 哦， 这叫什么？这叫暗赌， 哦，家里头耍， 哎，偷偷摸摸的， 嗯， 最厉害的就是帕子牌九， 那个玩意儿， 这叫明火水。 怎么 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瞧瞧， 打麻将， 哦， 就是麻将牌呀，啊， 打麻将牌。 哎，说这个还沉稳点儿， 嗯， 费脑子， 那费什么脑子？ 牌多呀， 多少张啊？ 138张牌， 那就是带两个混子， 一个元宝，一个财神。 对， 怎么会费脑子呢？ 为嘛呀？ 这个嘴儿特别多。 哦，都有什么嘴儿啊？ 一讲这多少嘴儿，多少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嗯，那您说说， 一言说不尽。 都有什么嘴儿？ 打牌这花嘴儿。 哦， 却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渣地了带混子。 你看这多少？这么些嘴儿 啊！ 哎，我问问您， 哎， 什么叫捉五魁呀，啊？ 4万6万5万，这叫捉五魁，多加钱。 哦，砍单5万。 对了， 还有这个 扣账， 扣账 啊，对，多赢钱呢。 啊，那是怎么回事？ 抓起这四张牌看完了， 嗯， 扣在这儿。不许看了， 那扣几张啊？ 哎，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那扣多少呢？ 扣3亮1，扣4亮2， 嗯， 扣5亮8。 你先等等等等，扣5亮8 啊？ 归了包堆13张牌，扣5张亮8张的手里光眼子了。 是扣5亮8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没用上。 哎，对了，没用上。还有这自摸的滴了。 哦，什么叫自摸滴 了？抓起这张牌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一摔呢 不加钱了。 嗯， 拿手摸， 得摸， 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好的。 是摸的好的呢， 拿过来一汤就知什么牌。 瞧， 一转悠滴了，糊了， 行， 这是 摸的好的。 摸的不好的呢？ 摸的不好的 啊， 麻烦了。 怎么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眼神，五官烂挪位，你就别吓唬人家，他吓唬人家。 是啊， 你瞧这劲头啊！ 您瞧瞧， 请这个慢，这把要钻来，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至于吗？ 呼一把是一把的。嘿嘿，哎呀，这牌怎么那么浅？哦，有野有野性。哎，不对，秋黄瓜晚了。哦，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嗯， 对门那也有听了，吓得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 白费劲了。 你这是费这劲干嘛呢？ 就是嘛， 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儿串门去了，我在后边站了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了。 甭10分钟， 嗯， 我一看就看出来。 看哪儿啊？ 嘿，钱多的就是赢了，钱少的就输了。 哦，你说以钱为目标？ 那当然了。 我不看钱。 你呢？ 我看脸上表情。 哦，察言观色。 对。 那是赢钱的什么样？ 高兴啊。 嗯， 赢了钱了，脸上有喜容，脚底拍着板，讲麻哪麻。 是啊， 哎， 那您瞧瞧， 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嗯，您先瞧瞧这个赢钱的， 这是赢钱了啊。 嗯， 一连气做了三把庄，还是小胡，打这就高兴起来。哦、今儿这牌不错呀，砍蛋啊，独听啊，边这儿的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有搭子够，一吃一碰，这就算胡。小船甭划，顺风满顺啊。今儿坐这座也好，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着微微哆哆嗦。这地方宝地啊，保着我那还不赢钱吗？里个当当，里个啷的当，别忙，拍个碰碰碰个二条。当里个当当，里个等不等啊？我等谁？我等啊？ 就是 他这一拉胡就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他这住着一大杂院，知道吗？把人吵醒，人说闲话骂街，咱得听着。 本来 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哪儿那么多毛病啊、哦？怨我，怨我。哎呀，二哥，我说不来，您偏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两个庄拉胡劲儿不好。你瞧，胡挑鼻子烂挑眼，这还没吃的牌，这吃的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子睡凉炕，床比火力壮吗？完了，给我什么好牌我全不要啊！抓一个架，这是拉胡劲儿不行，咱别拉了，那就动人。哎，你问怎么唱啊你啊？ 这个人气。 这是他赢钱了， 嗯，要是输了钱呢？ 两圈牌没开胡， 嗯， 麻烦喽。 怎么？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 哎， 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摔桌子底去了， 要滚赌。 抓起牌来净闲话。 哦，什么闲话？ 脸上一点喜容没有了。嗯，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买画一样一张啊，谁不挨谁，我胡啊，我净等胡窗户了我。嗯，也难说，跟您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嗯，咱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啊，我还糊啊？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长得就狗子狗脑，其实你得青果之前豆瓣绿啊。你也不拿镜子照着您这模样，哎呵，瞧瞧，哎呵，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去，完了完了，吸呼气了。今儿让你赢家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 好，这位要死， 你要受得了受不了？ 哎呀，这是对门。 哎， 要是上下家呢， 活不了。 怎么？ 上家别顶他张。 什么叫顶张？ 就是跟着他这儿走啊。 哦， 他打这张牌，上家别打，上家再打就闲话。 是啊， 他打一桶， 上家也打一桶呢， 保不齐有啊。 那是 人上家打一桶，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啊！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嗯， 咱哥俩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拜你孩子扔井了，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多少顶我啊？渣渣老跟着，跟着到挺紧，随年改嫁过来的。 骂人不带脏字儿， 你这受了受不了？这是上家， 下家没事儿。 他打这张，下家吃不吃？ 吃。 闲话。 不吃。 闲话。哦、 左右活不了啊。 要鸡，下家吃一个，别忙，听明白了吗？要鸡你也吃，哦，要不您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哎呀，这位是小利不料脚，给忙吃忙啊。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五年，后知五五年，四七万当得开，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用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啊，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就指这吃了吧？ 指这吃了，满赢了多少钱呢？ 就是啊，这是吃的一张。 要是不吃呢？ 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啊。 那是 啊，您呢？我抓一个，别抓。哎呦呵，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牌还不让你装，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怎么了？ 嗯， 什么人格？ 我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嚷，您呢？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这叫五万，中心张你不要，要什么？我倒想要了，他那净鸡桶， 还记着了。 我打一，他打俩，你这老一刀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的张，我也胡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我这儿要不着有愣吃，要不着啊，要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不了场去了。 有这么耍钱的吗？ 这怎么跟他来？ 就是 拨了堂一瞧，还真要不着 啊， 人家手里是条子筒子五万，没地方搁， 这就没得说的了。 他还有词儿， 还有话。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了呢，看单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叫捉五魁，兄弟懂吗？又别缺一本，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小伙也满贯，你净打这咒牌，你输钱你是秧子，你拿钱这捐来我陪着受不了，说你还不服气，跟谁学的？不要这力气了吧，您又不给拨了呢。 就是啊，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还怨人家。 可是我给拨了躺一档，你力气了呀，四家全亮着，来什么劲儿呢？ 他还有理。 你这您这烟卷别抽了，别抽了。呵，这位打得不勤，训得倒勤呢啊！您这院香老举着，杨家芬老抽，小孩吃奶干个个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去灭了吧，留着钱买不糖，还是不也解闷吗？倒霉就倒这烟卷身上，这电灯也不亮啊。谁呀？谁还点着十五足小包子？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啊啊！ 多大的您那两万足的？我没地方学这炮子去，爱换不换呢？我这有多大炮子？这小屋来个两万足的，到天亮你们四位成烤鸭了。 本来嘛， 别损人，别损人啊！买羊了，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台布也不洗洗，给我来手巾板行吗？嗓子全冒烟了，沏点茶喝啊！快天亮了，预备点点心，买点烧饼果子，打点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告诉你说，喝痰桶哪儿去了？ 就这毛病， 来痰桶，我又爱碎痰，坐这地方也倒霉，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吧，告诉你说，哎呀，瞅哪儿哪儿别扭啊，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废话，没旮旯，哪住烟囱里头？ 别蹬着，别蹬着啊！我说您吃烟的油子老哆嗦什么？您这出戏还不错啊，艳阳楼您这高登啊，狗尿虽啊还翘腿儿来着，后腿摘来把腰窝挂着吧啊， 买肉来了。 告诉你说坐我没跟没坏了， 怎么 哪儿犯味儿？这是我刚才来了鼻子就喘不出气儿来啊，找不着您这哦，这位呵，我您这嘴里吃的什么？大蒜大葱。喝酒喝吃完了您到漱口家，要不来点茶叶嚼嚼，您来块口香糖含着，口香糖没有你来两瓣蒜含着。 谁呀？ 你这诚心熏我，你闻闻这股子味儿出不来气儿啊。我闻着不对，不是大蒜味儿啊。 什么？ 这股子味儿的有点酸着，那么臭，找不着，我不知在哪儿，告诉您说啊啊喝。这儿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打牌也解闷儿，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儿，串也没关系，串完您到洗手去，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占唾沫，这门事儿。别串了，别串了，蚊子香点上来吧，人单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这股臭味儿，哎呀呵。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慢把咱把房顶挑了。嚯、 啊，拆房啊！ 八全牌在这儿拆房来了。 这个人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哦，什么听啊？ 二筒发财对倒。 哦，对听。 您听明白了啊？二筒出来是个小胡， 发财出来呢， 才一翻牌。 哦，加一翻， 经不起大胡，打这儿俩手就哆嗦。 瞧瞧。 就这馅儿了，他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 搁哪儿？ 搁在当间吧，瞅着别扭，搁边怕碰躺下，有心把他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多新鲜的！ 站起来了， 嚯，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这眼睛睁不开了，拿手这儿支着，三位打什么说话啊？嘿嘿。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子坐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可别往信笺抵了，我这嚷你没听见，怕我糊啊？是怎么着？念出溜就拽那什么那啥南风啊？哎呀，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要说出来了。 就这，哎呀，这就要半身不遂。 看过那儿， 至于吗？ 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 那怎么办？ 人家说这个小孩出条人命，干脆让他胡吧。人家把一对发财拆开了，发财他听见了，别忙你了吧，抱你个吧，一翻牌一肘糊不了了。 为嘛？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啊？ 您就这耍钱有什么好处？ 真是这毒品不怎么样。 这还不新鲜呢。 哦，还有 在旧社会还有这老太太斗纸牌。 哦、啊、天津的喂食壶， 老太太斗纸牌哥更热闹了。 怎么呢？ 牌手就不好找。 哦，先凑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爷，五爷找六舅嘛， 必须四家。 一找就闲话。 哦，怎么说闲话？ 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您想想， 语音甜， 好， 一张嘴称呼人就你老。 嗯，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饭上我这儿拍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 怎么？ 这两天拍戏可不好，坐那儿耍起这拍来，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可不要这个吗？ 多新鲜呐！ 走吧你了，我们那儿散钱一样。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 哦， 到家规矩规矩，带几零钱就去了。 是喽。 大娘啊，请坐你了，咱先搬搬牌。 哎，干嘛搬牌呀、 啊？哎，有规矩啊。 什么规矩？ 庄家抓牌31张， 行庄呢？ 行庄抓30张， 这么大的规矩。 一般牌二婶的庄。 哦， 您听吧，不是斗牌。 斗嘛呀？ 完全是斗话。 是啊， 一伸手这就张嘴。 那您学一学， 话跟手一块来。 啊，您来来吧。 大娘啊，受点累，给我散开你了。哎呀，怎么别扭？我就腻不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扭，且不开呼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嘛，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老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嘛，打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吵腾，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我没有。姐们都小拍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子来马劲儿呢。就反正有多大收拾，输赢搁一边，姐们坐一块就得洗洗缓缓的，对吗你了？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去的了。四姨呀，我跟你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凡有零钱，我可不乐意转当。干嘛呢？转你3块5块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我们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呀，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他打起来了，把打怪也死了，饭没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下，叫耗子把脑袋也啃了。 有这么大耗子吗？ 大娘不早，我不来家里好写活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隐秘去，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现的。我在娘家做姑娘，我家也来这个节目做块，不就10、20的了不起？大娘啊，我饱了。 为嘛？ 48张了， 全抓去了。 哎呀，二婶啊，您也太小瞧我了吧？啊啊，我是那个玩物丧志的人吗？ 你不是吗？ 我跟您说，我从来就没喜欢过打牌推牌九。 那您喜欢什么呀？ 喜欢剧本杀。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娱乐72遍。 大嫂就把口开，大嫂怎么了？